我是黄伟文，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。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，同大家继续讲时事，说人生。逢星期一2点到4点，黄伟文一家之言。大家好，好快又到今日嘅黄伟文一家之言最后一个部分。其实香港最近发生好多事情，呢个事情其实随住回归就一直都喺度变动緊，有急进啲嘅，有精面啲嘅，有好心做坏事啲嘅，有啲系唔不安好心嚟做事嘅，有啲觉得自己系识时务嘅，变变动动，但其实历史本来就系咁。喺我嚟讲，其实我一出嚟做事就啱啱碰上咗中国改革开放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冇几耐就已经开始有戴卓尔夫人访华。所以基本上我个变动嘅感觉系来自好早，就由82年戴卓尔夫人访华，佢喺人民大会堂争啲扑倒嗰轮开始，已经系觉得香港系变动緊，个价值喺度剥落緊。呢种剥落去到咩情况，你坚守去到边度啊，当时其实我啱做新闻界嘅时候其实系冇政治新闻嘅。佢哋就所谓嘅政治新闻只不过系有啲叫做间中你去拱北行顶楼呢，新闻处有嗰啲叫做啲 C 级官员呢帮你 brief 下一啲佢啲 policy, 所谓 briefing, 吹风会咁嘅啫。当时民生新闻就最重要，水加水费啦，巴士加价啦，仲有间中西环浮尸啦，嗰类新闻嘅啫，其实系。咁但系问题渐渐你鍾意唔鍾意，佢影响緊你嘅任何嘅判断，价值观会突显出嚟。好坏冇绝对嘅好，冇绝对嘅坏。历史本身就个变动不居。头先都讲咗，系中国历史嚟讲，由信史前嘅唐虞夏商周，周朝你分西周东周。东周开始其实所谓春秋称霸啦，因为周室开始衰微，周室衰微嗰啲咁嘅诸侯开始要称霸，最初称霸嘅齐桓公用管仲为相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，压住成个时代所以孔子将管仲列为圣人，因为佢令到一个纷乱嘅时代，而民一般嘅人，唔系净系齐国嘅人，系人天下嘅人都免受战争之苦，所以佢话民受其惠，至于今日。佢答佢啲孔子，答佢啲弟子嘅質問，點解你會當管仲相對於姚舜宇呢啲咁嘅聖人呢？佢只不過係一個逢君之惡嘅宰相咋嘛，齊桓公要咁佢就咁，齊桓公著靚衫著靚衫，齊桓公有美食佢有美食，齊桓公玩女人佢玩女人，喂咁有乜咁聖人呢？話唔係睇呢啲嘅，睇佢做過啲乜嘢。佢唔單止係佢自己嘅富貴，佢唔单止系作为齐国嘅宰相，只系贡献俾齐国嘅人民，佢系天下俾所有嘅人，俾所有嘅人都受到佢政策上边，佢嘅外交政策系尊王让夷呢种外交政策，即系规矩。讲嚟讲去，定定讲个规矩，呢度规矩令到大家跟规矩做，我哋咧叫做核心价值，叫做规矩，系啦，有规矩之后，大家依规矩而行，所以春秋五霸开始逐个嚟称霸。春秋五霸之后三家分晋，而走入咗呢个战国七雄嘅年代，成个时代唔同咗，一个纷乱嘅时代，更加纷乱。但係乱极就必治，秦统一六国係咪，但係经历两世又开始成为咗呢个楚汉之争，大家著名嘅刘邦对项羽啦，係咪，一个贵族对流民，但係嗰边有人和，呢边有旧英雄，但係最后项羽乌江自刎，成立咗呢个汉家嘅天下，刘汉嘅天下。汉家盛由乱到治，由盛亦会转衰，因此又有个叫做东汉嘅出现。东汉出现走到最后亦去返重复返所有历史规律，盛极必衰，阳极就阴来，阴极就阳生。呢、这个时候你见到嘅有个权臣出现。曹操作为一个大政治家、大军事家、大文学家，系咪啊？以自己个人嘅才华挟天子，令诸侯 贏咗官渡之戰，大破袁紹，跟住雄心四起，80万大軍下江南，要拼吞埋整個當時非佢勢力範圍裏面有天險嘅東吳，所以造成咗三角鼎立，一個有天時，一個有地利，一個有人和。跟住啊，曹操嘅魏啊，即係佢個仔曹丕啊，成為魏文帝，開始到晉，魏晉南北朝，半壁江山。南北朝之後啊，再跟住開始就依個天下大亂嘅隋朝。所以我哋講嘅係講秦漢，我哋講嘅講係講隋唐。隋唐之後盛極而衰，係嘛？一個李隆基啊，唐玄宗由鼎盛嘅開元接住天寶，歷史歸咎嘅就係一個美人叫楊貴妃啊，導致到呢個盛極而衰嘅轉捩點啊，六軍駐馬係嘛？大家兵谏啦，開始趁住呢個安史之亂，六軍不發，無奈何，婉轉蛾眉，馬前死，花田委地無人收，翠翹金雀玉搔頭，君王掩面救不得，回看血淚雙和流。係啦，呢個時候個仔要奪權。系嘛？用兵权唔行，唔行要你点啊？唔可以话你出事，因为咁样系叫做啊叛变。我要你杀死最心爱嘅女人，将我所有嘅罪归咎落女人度，即系你度啦。第二，要你放下你嘅皇位，交俾个仔，跟住先至可以起兵对付安禄山同史思明啊。咁呢个六合开始成个朝代盛极而衰啦，系嘛？开始走向咗呢、这个啊由唐朝嘅鼎盛走向咗跟住开始嘅衰落。再跟住到啊殘唐五代啊叛變開始啊，作為殿前刀劍點嘅啊趙匡胤叛變啊，佢美其名叫做陳橋兵變，其實佢自己作為八三四一，即係當時嘅毛澤東下面嘅汪東興啫嘛，係嘛？但係黑欺負嘅孤兒寡婦，咁跟住就成立咗一個宋朝。佢知道軍人最怕用兵，所以宋朝一直嚟講，都唔想攞返北邊嘅燕雲十六州。再跟住落嚟嘅已經係半壁江山，更加細啦、啊、跟住啊蒙古人啊滅咗呢個宋朝，成立元朝，共陷歐洲啊。咁有啲現代學者就話嗰、那個根本就唔係屬於中國歷史，嗰、那個屬於蒙古歷史，係咪？咁呢個觀點與角度啦，究竟滅咗宋嘅元朝係屬於中國歷史入面嘅一環，定係話根本屬於自己獨立於蒙古歷史嘅一環，係唔屬於中國歷史嘅，係屬於亡國時期啊！但係問題跟住好快地，不及八年就已經明朝起，天下又大亂，天下大亂啊！有一個平民出身嘅低賤嘅乞衣和尚式嘅平民啊，跟住起兵，又係因為得到人和，有徐達啦、常遇春啦、劉基一班嘅謀臣武將，將佢奪咗個明朝江山。宋明國力唔強，但係文化藝術極之高，去成咗一個物，去咗一個就係、是、啊貿易好高嘅啊處境。咁啊到到清朝嚟啦，入關啊，基於呢、這個啊民變，民不聊生，有張獻忠、李闖王嘅出現，係咪啊？攻陷北京，而崇祯就喺梅山自缢，跟住啊吳三桂基於個啊中意嘅女人陳圓圓被劫。因此一衝冠一怒為紅顏，從此白骨啊成灰土，一代紅裝照汗青。係啦，個發展係咁樣走，歷史係變動不居啊。到到晚清，冇呢個英法聯軍，冇八國聯軍，清朝都會滅亡。乾隆以後基本就腐爛，腐爛到完全已經唔可能再繼續，因為既得利益嘅滿人佔據咗利益嘅階層。呢、这個就必然嚟出現。當一個社會冇公義，只可以用強權嚟推行啊，用刑罰、民智慾嚟管治嘅時候，你只會安於一時，唔會安於永遠。冇係絕對好嘅制度啊，好嘅制度會變壞制度啊，壞嘅制度自然就變成一個崩潰嘅制度。呢、这個就係歷史規律啊。咁到到呢、这個啊，去到呢個晚清時期，所謂嘅大人就見到啦。大人係乜嘢？係俾你睇先一步嘅人，係領導社會嘅人，社會未變嘅主持變動嘅人，呢啲就係孫中山啊！呢啲就係康有為嘅人，四處奔走，不同路線，冇謀術為新嘅失敗，會唔會有辛亥革命嘅成功咧？嗱，呢個你要睇歷史係規律，要咁睇。辛亥革命成功，但係革命成功，民國建立，但係整個世界、整個中國係咪有時間停頓？啊！ 因為當時亞洲嘅霸主係日本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，經過佢同呢個朝鮮戰爭之後，經過日俄戰爭之後，根本世界就認為佢係霸主，先至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凡爾賽條約就將呢個德國戰敗國嘅青島利益就交俾呢個日本，而導致到當時嘅外国学生走去天安门广场示威，呢个所谓嘅五四运动。五四运动令到中国人嘅自卑去到极端啊，希望将否定晒过去嘅一切啊，希望迎接外边嘅嚟，提出两门独步单方，就是表示呢、这个德先生同蔡先生所谓 democracy 啊，同埋 science 即系科学同埋民主。呢、这个时候趁好时机。大家否定了過去的文化，否定了中華的歷史，否定中華的傳承，因此這個時候外面求約來了，當時蘇俄的共產主義極之 sexy 極之吸引，所以兩年之後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，兩年之後在上海成立了這個中國共產黨，從此災劫來了災難開始了，再跟著都未幾耐，日本正式發動時機成熟法定侵華了，咁陸軍開始唔理天皇命令，已經攻佔我哋東三省。1931年叫九一八事變，喺當地殖民同埋培植佢哋嘅即係陸軍所謂關東軍裏面嘅實力啊。儲蓄咗幾年之後，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，日本正式侵略我國，國府遷都重慶。嗱，中共慶祝抗戰勝利70年，即1945年日本投降，基於兩枚原子彈。投降咗之後，喂，其實當時佢都冇參與到抗戰，所謂嘅抗戰，毛澤東講一成，實際連一成都冇，係嘛？只係抽後腿，抽國民黨嘅後腿。國民黨因為八年抗戰耗盡佢哋嘅人力、人心、兵力、意志，嗰時先正式開始做大咗共產黨。由共產黨所謂嘅三大戰役，1945年開始就係、是、嗰三大戰役，所謂嘅將呢個國民黨就趕離中原。咁因此49年。中共立國，中共立國之後，你見到即刻打韓戰，因為當時美國嘅國際形勢，杜魯門要將麥克阿瑟留喺亞洲，因此點可以留到呢個當時嘅戰爭英雄喺亞洲？一定要發動一場戰事。當時嘅蘇聯要同美國喺呢、這個朝鮮半島交鋒武器係蘇聯俾，但係人力就毛澤東出，咁即係死嘅中國人所謂志願軍。而當時一場激烈嘅戰鬥。死傷到依家都仲係未有準確嘅數字，但係就成為咗呢個南北分界啊！跟住開始就要接手啦，真正胡入東一揭色之後就開始要打擊呢個學術界，所以第一步就開始已經喺北京大學成立咗一個反右之風啦，三反右反嚟啦，反右標籤嗰啲有獨立意志、有獨立骨氣係咪啊？堂堂正正嘅學者、堂堂正正嘅讀書人就全部係反右。今次就係開始成個中華文化嘅凋零時代嚟啦，咁跟住再開始就1967年嘅，準確講66年啊，毛澤東嘅第一篇大字報《炮打司令部》開始，十年文革又開始咗，咁跟住就係話倫常顛倒啦，價值失衡中華文化遇到一個最大嘅浩劫，到67年。到呢個76年毛澤東死亡，文革結束，四人幫被捕，係啦，鄧小平復出，78年真正掌權，開始改革開放，否定埋呢個馬克思列寧，係啦，一步步咁，你見到個歷史嘅趨勢，歷史係變動不居。孔子喺《易經》係傳講過：變通者趨時也，吉凶者精勝也。因為吉凶悖論生乎動，一動就有好壞。最好是吉，最坏是凶，中间一定有两个存在悔就是烦恼，烦恼生于内，论就是阻疾，阻疾生于外。忽空悔论，你只要一喐好坏就会出来，唔喐就冇事，但是时代唔会唔喐，人唔会唔喐，我哋有我哋嘅判断，我哋有我哋嘅取向，我哋有我哋嘅一生嘅奋斗，所以世事变，人要明白跟住个时代嚟变，所以佢用只字眼用趋时，其实即系趋时。趋时即系乜嘢？就系、是、把握个时代。人要把握个时代，人要了解自己嘅价值。 人点解要系人？好多人会问：喂，人嘅生存为乜嘢？唔使问嘅问题，易经解答咗噶啦。易经三爻用天地人三才作为，因为上边系天，下边系地。点解有个人出现呢？因为天地都有缺陷啊嘛，人嘅存在要弥补天地嘅缺陷啊嘛，要明白时代嘅需要啊嘛。大人系带领时代，君子系明白时代嘅责任，你要背负时代嘅责任啊嘛。小人系咩人？一般人，一般人系点噶？你喐嘅时候会熟，佢嫌你喐咧，搞搞震，阻住揾食。我大仔翻学，你阻住条路，系咪啊？你唔应该犯法啊嘛，系咪？广大学生会会长。喂，保密制嚟噶嘛，唔应该保密噶嘛，应该要保密啊嘛，你唔保密即系唔啱啦，系咪？哇，咁样嗱，呢只叫小人啦，赢咗之后佢就企埋你呢边嘅，你放心。大部分人都系啲人，你做唔到大人，你要尽力做一个君子。君子简单地讲，一个了不起嘅人。点嘅人先了不起？顶天立地咪了不起？点样顶天立地？你要背负时代嘅嘅责任咯。世事变，人要明白世事嘅变，个变通趋势就系把握个时代。人要把握时代，你要识得变通吉凶。孔子话：吉凶者，精胜者也。咩系精啊？精粗嘅精，女子精德嘅圣女精德嘅精。精者正也，喺易经嚟讲成日用呢个字。精胜也咩意思？精就系正，正就赢啦。天地之间冇绝对嘅好事，冇绝对嘅坏事，好坏都在于人。人在于心，所谓精胜者，即系话俾你听，最紧要你个心正，心正坏事坏唔晒嘅，你个心唔正，好事都好不了。所以吉凶者，精胜者也，正就赢啦。点先赢？你睇下梁振英用权谋系嘛，用技巧又走位，利用殖民地政府流落嗰套保护佢哋本身英清廷啊，英国。呢、这个啊，政府派嚟啊，东方海外嘅加芬啊嘅特嗰、那个叫做总督，嗰、那个行政安全，所以俾好多权力你。ICAC 系其中一种，系台底嘅权力，台面嘅权力系叫做核数处，依家嗰个审计处系啦。英国人嘅意思就系话，你用好多个特权，好似你系广大嘅校监，你可以派人入去做委员啊，咪掌控咗个大学。但系从来你唔见韦奕迅出事、彭定康出事、麦理浩出事、郭亮雄出事，冇呢啲都冇出事。但系梁振英出事，点解？因为个心唔正，人心唔正，权力俾个手上边，利用咗殖民制度对动港对总督嗰种保护同特权，而制造咗今日呢、这个啊怪兽式嘅梁振英。梁振英做特首，香港就个价值就会沦丧。天地之道，贞观也。跟住孔子话。其实人要守正，宇宙都系以守正。宇宙正，佢用正贞观系咩意思？天地之道，天地都系用一个正嘅啊态度，正嘅方法，天地都要用正嘅态度、正嘅眼光去观照万物。天地系公正无私，万物系各遂其生，用你自己嘅方式，万物系根据上天给予嘅公平观照。而根據自己嘅自然法則而生長，喺落去人間嚟講，就係、是、我所講麥理浩嘅安居樂業政策，就係、是、10年嘅建屋計劃，令你有個家，跟住要推行社會公義，能夠經過正常嘅競爭推行到公義，執法嘅以公平，唔係香港依家廣鐵嗰種對水貨客一套標準，對音樂學生一套標準，唔係咁。執法嘅人執掌權力，非常戰戰兢兢，戰戰兢兢，因為你一視同仁，你唔可以有任何嘅差度，唔可以因佢個人嘅喜好。執法者就係要咁，牽涉你嘅案件，你唔可以查；牽涉喺法庭裏面，你識嘅法官，你識個法官識你都唔可以查呢個案。控辯雙方律師，任何嘅同呢個預案有關嘅人，只要有任何關係見過面都唔得。点解原因就系咁啊？因为就怕你有咗个偏私出现。唐太宗李世民就系用呢个年号叫做贞观，所以唐太宗有贞观之治，即系话天地都用一个正嘅态度、正嘅眼光去观照万物，要使到呢个天地下边嘅万物能够各遂其生，因应自己嘅自然规律系漂亮地生长。跟住孔子再讲：日月之道，精明者也。即使太阳同月亮嘅哲学都一样， 佢係普照大地，光明正大，普照万物，大公无私，唔会因为我鍾意你就照你多啲，我唔鍾意你就唔照你，唔会咁嘅。日月系有个既定嘅規律地运行，历史上面一切嘅变动边嚟边去，个根本个法则冇变，万变不离其中，嗰、那个冇变嘅乜嘢？所以孔子最后讲：天下之动，征乎一者也。最后去翻个一字度，呢个一系咩嚟噶？就系嗰一样嘢，就系嗰一个規律。就係嗰個法則，嗰、那個法則係乜嘢？陽極佢會陰來，陰極佢會陽生，陰中佢會有陽，陽中佢會有陰。孔子話：一陰一陽之為道，冇全面嘅好嘢，好嘢裏面一定有藏咗個禍心；冇全面嘅壞事，壞事裏面帶嚟一個好嘅朝陽信息。最漆黑嘅時候就係光明嘅前夕，最光明嘅日照就係準備日落西山。今日你见到香港是好纷乱。好多人觉得雨傘运动是失败的。因为在具体上面你都没有任何的进展，你没有推翻梁振英的政府，是吗？你没有宣布香港独立，你没有将中共对我们的影响建筑一份无形的气场。在具体来讲是并无寸进，所以是失败。但是我自己的阅读方法不是，我觉得是雨傘运动是成功的。最近在这个中秋家族聚会，不同的聚会里面，我见到两个小朋友，一个小朋友刚考完 DSE， 一个小朋友大学毕业，那是不同聚会来的，因为中秋很多亲戚一年见几次那些，因为小朋友考完 DSE， 那就考大学咯，考大学一是本地一是海外，那么读什么大学读什么科，本来很简单，这些都是求学程序里面，当时觉得好大不了，实在唔大不了嘅，喺你人生个漫漫长路里面只系一个小环节。但我见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，呢位小朋友读书通常系揀大学，揀边度读大学，读揀咩系嘅啫。佢唔系讲嚟讲去，原来讲移民嘅。喂，十几岁、十七八岁讲咩移民啫？系啊，佢要移民，读咩大学容易移民？读咩 faculty 可以移民？攞完硕士之后可唔可以申请个工作证喺度做？做满几年之后可以移民？咦，你讲移民讲读书㗎。唔係喎，读书为咗移民。读书为咗移民，咁点解要移民啊？佢唔鍾意中共。佢唔想返大陆。佢唔要去罗湖以北。佢唔想见到大陆人。佢人生嘅目标得一个，十几岁咋喎你。係呀，佢总之就唔想返大陆。唔想见到大陆人，唔想见到中共，唔想见到呢啲嘢。喂，呢啲细佬哥我睇住佢出世。我睇住佢成长。新闻都唔睇。是吗？政治意见是没有的，历史完全不懂。读过学校读有用的东西，读 syllabus 那些，是吗？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时事，为什么禁生大陆？最讽刺的就是他父母极之喜欢大陆，买楼就在东海啊，什么黄埔雅苑啊，在深圳买楼，广州买楼，北京买楼，是吗？所有活动除了搵钱在香港之外，基本的生活就在罗湖桥以北，在深圳，深圳乜都好，大陆乜都好，高铁乜都好。哈，得一粒仔，个仔话唔想翻大陆，唔想见到大陆人，依家要留学读书，为乜嘢啊？为移民。点解要做移民啊？因为就唔同中国扣到任何，同大陆扣到任何关系。呢个系一个例子。到到另一餐饭，见到位大学毕业生，咁啊工作有啲唔系好顺利。揾工咁好普通，睇我嚟讲，我觉得冇所谓嘅。其实读完书之后唔一定要做嘅。乾坤屯蒙须纵师啊，系咪啊？天地开辟之后，跟住雷雨，雷雨嚟之后，你以为系困难，实在系学习。学习之后点啊？蒙卦之后到个衰卦，衰系咩嘢啊？水天衰啊！啲水个天上边即系咩意思啊？系云咯，云喺天上边咩意思啊？几时变水啊？要等咯，等到几时啊？哦，咁啊要拗啦，系咪啊？衰就到中啦，係要等㗎喎，时机未成熟。你剛才所讲曾蔭權就算硬大抱负硬好功夫，佢要经过程序唔会变㗎喎，先係潜龙勿用，跟住燕龙在田，跟住终日乾乾，跟住或跃在渊，先至到飞龙在天。你唔懂得把握飞龙在天呢个优点，你最后就发觉得意忘形之后就变咗亢龙有悔㗎喎。邓小平走咗三转，毛泽东走到亢龙有悔之后停咗喺度。佢1949年企喺天安门广场， 大声宣布中国人站起来，这个就是飞龙在天。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暴毙的话呢，以后历史上面毛泽东就是中国近代史一大英雄。但是他没有抗龙有悔，权力集中了之后啊，他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势、地位、权力、影响力，他不可以，他宁愿摧残啊整个中国啊，他宁愿将这个啊十亿中国人啊视为了走入一个人间炼狱，他都要保障翻自己权力。这个就是他停留了在这里抗龙有的程度。邓小平快转身重新来个潜龙勿用，又转了一个圈，是吗？跟住抗龙有悔又重新转了一个圈，但是他去不到这个基本宿命。因为他去到这个1989年，他自己成为一个悲剧英雄，自断双臂，将他三头马车先除胡耀邦，再除赵紫阳。因此他去了一个抗龙有悔的境地。他本来改革开放的所谓的光辉的 chapter， 最后染了一幕鲜血的污点，这个就是六四了，八九六四。蒋介石一样，蒋介石去到了啊飞龙在天时期，就是抗战胜利1945年的时期啊，派何应钦接受日本投降的时期。当时啊个蒋介石历史去到最高峰，如果当时他真的死了，或者他从此退位，根本上面就没有跟住这个败走中原啊，稳守台湾，从此潜龙勿用，再上来过十大建设、十年生罪、十年教训，希望反京，希望这个啊反共，从此就啊希望反攻大陆、北定中原、复土回乡、三民主义、统一中国。但是人寿有限，容唔容许佢？系啦，个规律就系咁样。咁呢位大学生发生咩问题呢？搵工有困难，有乜所谓？等下咯。但系佢爸爸细声同我讲：，唉，好麻烦。个女因为佢唔想翻大陆，今时今日大学毕业，你搵工个条件就唔翻大陆，或者话点搵啊？好麻烦啊！咁呢啲嗱，呢两位小朋友，我睇住佢出世，睇住佢长大，睇住呢啲温室嘅港鞋、温室嘅小花，系咪？但系佢哋对新闻本来冇感觉，从来唔听佢哋讲新闻、讲时事、讲历史、讲政治、讲中共、讲国民党、共产党，佢唔识嘅其实系。但系雨伞革命将我哋年轻嘅一代带到啊政治现实里边，你要面对整个新闻啊，嗰、那个占领嗰79日，你任何情况之下你要面对个新闻，你要判断嘅新闻，加上咗科网时代，你要收集资讯作为你自己嘅判断，喺你嘅 peer group 里面要讨论，你嘅朋友之间唱完 K 之间啊人哋饮嘢啊珍珠奶茶嘅时候讲两句，嗰两句慢慢地开始有自己嘅价值观出现咗。价值观出咗你要判断啲乜嘢。你諗系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你想佢入到个广大校园见到系班鬼佬个学者温文儒雅嘅，定係嗰班咁嘅土共打手要打鬼佬嘅，见到鬼佬一个打一个，喂嗰啲咁样嘅，你希望个你个大学校园系点样嘅？佢哋有自己嘅判断，佢厌恶大陆，佢可以翻工，佢唔介意人工8000蚊到10000蚊，根本佢都冇所谓，呢啲家庭根本几千蚊都唔当系钱。但系问题佢要唔翻大陆，佢厌恶罗湖城以北嘅一切嘅价值、宣传、嘴念，佢哋嘅行为、搭车、截的士、开厂，全部都唔想掂。嗱，呢个就系我觉得文明嘅成功啊！呢个就系话我系归咎于佢哋冇讲系归咎于雨伞革命啊吓。我个判断系，我认为系旧年嘅雨伞革命，佢面对咗真真正正作为一个香港人要面对政治处境嘅时候，你嘅价值取向，你将重新检定自己嘅是非标准、价值取向、历史定位、时代嘅定位，你作出选择。我唔系话佢哋啱，我唔系话读书要选择移民，我唔系话做嘢要唔翻大陆，但系问题，佢哋已经成有自己一套性格同价值观。虽然我好似睇住佢哋长大、出世、成长。从来未听佢讲个时事嘅，从来冇关心过啊乜嘢嘅历史啊，清朝去到边度啊，咩康有为啫，有乜搞佢哋添啦？其实佢都唔识呢啲嘢。但系问题，佢有自己嘅价值标准，呢、这个就系文明嘅胜利。呢、这个就系话俾我听，雨伞革命最大嘅成功就系将新一代远离中共，翻唔翻转头啦？新嘅香港人唔会再同意你呢套 你咪要一班阿伯咯，你咪要陳靜心咯、陳廣文咯、李思嫣咯。好啦，你唔好俾陳文敏做副校長啦，你揾郭佩凡做校長，人有博士學位啊。啊，當你個教育嗰個教務長啊，唔係楊子之教授啊，原係呢個鍾樹根嘅時候，我睇你仲讀唔讀港大啊？我睇你仲好唔好意思話我喺香港大學畢業嗰啲啊，係嘛？個價值係咁，佢哋會自己會取向出嚟，即係話呢一班年輕人。中共失咗佢啦，失咗整代香港嘅年青一代，呢、這個就係雨傘革命嘅成功啦。好啦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曬，下個星期再會，拜拜。我係黃偉文，我一直都支持傳媒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。今日我單刀赴會嚟到城寨，同大家繼續。讲时事说人生，逢星期一2点到4点，黄伟文一家之言。